飞过了吗？山茶莫妮卡，爱情的地图原来是这么样。Round of the city, the round highway, 你就是我的天堂。山茶巴巴巴，巴萨尼亚，爱情的幻灭原来才是真相。Round of the clouds, round the shadow, 你是也是方向。 三月里的小雨